人也恰恰恰，伴着你风中飞舞恰恰恰。一天我但愿在你家乡中飞驰，接受纯纯情情王子的爱意，人人同在赞美这一刻诗意，月亮也一起歌舞全谢意。人人来吧恰恰恰，全城人也恰恰恰，伴着你风中飞望恰恰恰。恰恰恰，全城人也恰恰恰，伴着你风中飞舞恰恰恰。